汉书卷八十六，何武王家诗单传第五十六。何武字君公，蜀郡皮县人也。宣帝时天下和平，四夷宾服，神阙五凤之间吕蒙瑞应，而益州刺史王襄使便士王褒送汉德，作中和、乐直、宣布诗三篇。五年十四五，与成都杨复仲等共习歌之。是时宣帝寻武帝故事，求通达贸易事，召见武等于宣室，上曰：此圣德之事，吾何足以当之哉？以褒为代诏，吾等赐帛罢。吾亦博士授业，致意以摄策贾科为郎，与翟方进交至相友。光禄勋举四姓，迁为户令，作法免归。吾兄弟五人皆为郡吏，郡县敬惮之。武帝显家有事急，租长不入，显硕负其客，使色夫求商不如显家。显怒，欲以利事重伤。武曰：以吾家租赋徭役，不为众先，奉公利不亦宜乎？吾足白太守，召商为足吏，周礼闻之，皆服焉。久之，太仆王殷举武贤良方正，整对策，拜为谏大夫，迁扬州刺史，所举奏二千担掌吏，必先录章，服罪者为亏除，免之而已，不服即法奏之，抵罪或致死。九江太守戴胜、李经号小戴者也，行至多不法，前次时以其大儒优容之，即武为刺史，刑部录囚徒，有所举以主郡。圣曰：后晋生何之，乃欲乱人志，皆无所觉。吾使从事廉得其罪，省惧，自免。后为博士，回武于朝廷，武闻之，终不扬其恶。而圣子宾客为群盗，得系庐江，省自以子必死。吾平心决之，足得不死。自事后，圣残服。吾每奏事至京师，省未尝不造门谢恩。吾为刺史，二千担有罪，应时举奏，其余贤与不孝，敬之如一。是以郡国各重其首相，州中清平。刑部必先及学官见诸生，视其讼论，问以得失，然后入撰社，出计问垦田情母，五谷美恶，以乃见二千担，以为常。初，吾为郡吏时，使太守何寿，守之吾有宰相气，以其同姓故后之。后寿为大司农，其兄子为庐江长史，使吾奏事在邸，寿兄子是在长安。寿谓具召武帝显及故人杨复仲等，酒酣 见其兄子，曰：“此子扬州长史，才能努下，未尝省见。贤等甚惭，退以慰武。”武曰：“次时古之方伯，上所委任，一州表率也，直在尽善退恶，立志性有貌义，民有隐义，乃当召见，不可有所私问。显负重抢之，不得以召见，赐之酒。”遂中庐江太守举之，其守法见淡如此。为刺史五岁，入为丞相司职。丞相薛轩敬重之，初为清河太守。数岁，左郡中匹灾害14以上，免。久之，大司马曲阳侯王根建武，征为建大夫，迁兖州刺史，入为司隶校尉，徙京兆尹。二岁，作举方正所举者，召见盘辟雅拜，有司以为诡众虚伪。五作左迁楚内史，遣沛郡太守，复入为廷尉。随和元年，御史大夫孔光左迁廷尉，武为御史大夫。长帝欲修辟雍，统三公官，即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。武更为大司空，封樊乡侯，食邑千户。樊乡在琅琊不羁，哀帝初即位，褒赏大臣，更以南阳抽之博望乡为樊乡侯国，增邑千户。武为人仁厚，好进士，讲称人之善。为楚内史后两宫，在沛郡后两堂，即为公卿，见之朝廷。此人显于世者，何侯立也？是以此多焉。然即朋党，问文吏必于儒者，问儒者必于文吏，相以参验。欲除吏，先为科吏，以防请托。其所居亦无赫赫名，去后常见司。即为御史大夫司空，与丞相方进共奏言：“王者诸侯王段誉至政，内史典御史，相总纲纪辅王，终未被盗贼。今王不断欲御政，终未官罢，执并内史，郡国首相委任，所以依统信安百姓也。今内史位卑而权重，微职相于，不统尊者，难以为治。臣请相如太守，内史如都尉，以顺尊卑之序，凭轻重之权。”至曰：“可。”以内史为中尉。初，武为九卿时，奏言移至三公官，又与方进共奏罢刺史，更至州牧。后皆复复故，与在诸伯传，为内史事施行，多所举奏，号为繁岁，不称贤功，功名略比薛轩，其才不及也，而经术正直过之。武后母在郡，潜力迎归，会成帝崩，立恐道路有盗贼，后母留旨， 左右祸积五，事亲不睹。哀帝意欲感一大臣，遂策免五曰：君举措繁苛，不合众心，笑声不闻，恶名流行，吾以率事四方，其上大司空印绶，罢归救国。后五岁，谏大夫鲍宣朔称冤之。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对，而高安侯董贤亦见武。武由是复征为御史大夫，越余喜为前将军。先是新都侯王莽救国，数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征莽还京师。莽从弟成都侯王毅为侍中，矫称太皇太后指白哀帝。为莽求特进己侍中，哀帝复请之，是发觉太后未谢，上以太后故不忍诛之，左迁毅为西河蜀国都尉，削千户。后有诏举太常，莽思从武求举，武不敢举。后数月，哀帝崩，太后即日引莽入，收大司马董贤印绶，诏有司举可大司马者，莽故大司马，辞位必丁复。众庶称以为贤，有太后近亲，自大司徒孔光以下，举朝皆举莽。武前为将军，素与左将军公孙禄相善，二人独谋，以为往时孝惠孝昭少主之事，外戚屡获上官持权，积威社稷，今孝成孝哀必是无嗣，方当选立亲近辅幼主，不宜令异姓大臣持权，亲疏相错，为国计变。于是武举公孙禄可大司马，而禄亦举武，太后竟自用莽为大司马。莽逢有司，合奏武公孙禄互相称举，皆免。武救国后，莽进圣，为宰衡，因诛不复及者。元始三年，吕宽等事起，时大司空甄封承莽封之，遣使者圣传暗至党羽，连引诸所欲诛。上党鲍宣、南阳彭伟、杜公子、郡国豪杰作死者数百人。武在建屋中，大理正建车征武，武自杀。众人多冤武者，莽欲验众议，领伍子旷四为侯，是武曰次侯。莽篡位，免旷为庶人。